面是红云还是你燃起的火焰，来世才是终点，就却说不出再见。有没有剩下人间的流连与化成思念，是真也是梦里世界会还是你燃起的炊烟，来一点灿烂不灭，是背叛还是永生眷恋。万花沉思天心狂喜里轮回的重叠，几枚刀用身上柔柔转了多少时间，你在三顾河边凝望我来生的容颜，我就洒满破落让前世的回忆深陷，多少离别才能点燃不同志的火焰，我在尘世间走过了多少个五百年，满头怒火开始谁还能够记起从前，谁呢谁的剑，谁又变成 我在等你拥抱，让我遇见痛醉，还有几杯痛的余味。悲伤不会说话，眼泪蒸发，那又何妨？就让大雨冲刷记忆中的伤，让我了无牵挂，浪迹在天涯。神话却在发芽，开出了花。镜中煎熬，涅槃重生也好，浮灯灿烂一照，我在等你拥抱，让我遇见痛醉，还有几杯痛的余味。悲伤不会说话，眼泪蒸发，那又何妨？就让大雨冲刷。 世界会还是你生气？